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静瑜。在11月13号下午的2点钟，叶培在北京举办了自己新专辑的发布会。9年前，民谣天后叶培选择了暂别歌坛，一度他忙到快要失去自我，连续的演出、录像、采访、开歌友会，他拖着箱子走遍了全国，每天醒来都不太清楚自己是在哪个城市、哪个酒店。而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叶培想要的，他曾经说，他就是一个喜欢穿球鞋、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讨厌不喜欢做的事情。面对荣誉和大家的喜爱，面对当时纷繁嘈杂的音乐市场，叶培选择了暂别歌坛，开始自己另一段的音乐旅程。在这9年的时间里，在离开歌坛、独自走入音乐的孤独旅途中，他放逐自我，努力寻求平衡和宁静，学着用音乐表达真实的自我。在2014年秋天，叶培选择再次出发，花3年的时间，只为潜心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用10首歌曲来述说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一次，他带着这一张亲自作词作曲的《流浪途中爱上你》，携手高晓松、老狼、许巍、朴树、郑钧、林海等老友温暖回归。在11月13号下午的2点钟，叶培在北京举办了自己这一张新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的发布会。 出现在梦中，晚霞中的红蜻蜓来无影去无踪，晚霞中的红蜻蜓来无影。 在发布会的一开始，叶培先向大家演唱了自己新专辑当中的单曲《红蜻蜓》，紧接着主持人林海将高晓松请到了舞台上，两个人分享起了相识时的趣事。 然后在一个 club， 你就听到了他的嗓音， 其实他就是是一首老歌嘛，对吧？唱的是 老情人， 是勾起你的什么？ 主要是 因为声音戏， 主要是因为并没有人那个酒吧里，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在没有人的酒吧里唱歌，然后唱的那么的好，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就一般通常这种歌手有人就人来疯，没人就瞎混，所以我听这唱的挺好。其实这东西就是缘分，最开始其实是我说，哎，你能帮我唱小样吗？结果他唱了小样之后，哎，就把那小样就给那些腕儿去试，结果发现腕儿唱了还没这小样好。有一天柯老师突然发表了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柯老师说，那我们就用他唱吧。后来就他就在那张作品集里，所有女生歌全是他唱。 是柯老师还是郎老师啊？ 柯老师。 哦， 因为柯老师那时候跟我一起做那张唱片。 老狼在下面说， 是 狼， 狼 哥说我， 狼哥说的对。他们 在柯老师家录的 是 什么样？ 人民群众纷纷表达了这样的态度，说明这个确实是大家的共识。 正是因为这样的缘分，1996年高晓松发表了自己的音乐作品集。在这张作品集当中，叶培就和老狼一起演唱了这一首《青春无悔》。 开始了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 你忧愁的脸，是我的手。去夕阳斜，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 你说你青春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 你说岁月会改变，像许终生的誓言。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 转过年轻的脸， 含笑的 带泪。 无边的夜，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 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我是亲爱的，亲爱永远。 我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 带泪的 不悔的眼。 其实狼哥已经因为这个小松之前的校园民谣的作品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你还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个孩子，对吧？跟狼哥一起唱《青春无悔》，你有紧张吗？ 录小样时还没有啊，进棚录音时还是有点不太熟悉那个场景，因为以前没进过棚，完全对棚的那个感觉都是小时候听那张强的磁带，以为是对着海，然后是草搭的呢。第一次进棚的时候就跟想象中的棚不一样。 后来我说他的开始创作跟你也有点关系， 真的是 有吗？ 有，他当时说，他说你是音乐学院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歌啊？我说写歌就好像在我的感觉中，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件事儿，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的。他说会唱就可以写，我说那怎么才能写？他说写作要量化，我说那怎么量化？他说你就先从你们家门牌号开始写。我印象特别清楚， 命题作文是吧？ 对，我说那门牌号怎么写？他说你就写这个门牌号发生的故事。我说那怎么样能够递进？他说你就先写推开这个门之后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具体到今天是什么样的时光。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你自己还记得？ 哦， 对， 对，我好像有一阵子一直这么教人。 他鼓励我写作。 我这是我都给人说，我说你就先从门口那拖鞋什么颜色开始写， 嗯， 就一路走进去， 嗯， 进了门看见什么， 嗯， 镜子里有自己什么时候的自己，墙上挂的什么照片，枕头底下有什么时候的梦想， 嗯， 就一直白描写到尾，或者就其实就是赋比兴。 对，这没错。 我们中国一直说写作的这个规律， 好， 也不是我发明的。 叶培说，高晓松是发现自己音乐才华的那个人，同样也是鼓励自己写作和创作歌曲的那个人。而在1993年的时候，叶培也演唱了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白衣飘飘的年代》，这也成为了他的经典作品。 当秋风停在了你的发上，在红红的斜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那平平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落，你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再无人相问，那夜已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等小小的一色满天，每一次你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在红红的斜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那片片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哭，你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再无人相问，那夜已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那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 在这一张高晓松的作品集当中，叶培自己演唱的《白衣飘飘的年代》，还有和老狼一起合唱的《青春无悔》，都成为了之后的民谣经典。而在这一次的新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中，叶培除了请来许巍合唱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也请来了老狼合作了一首歌曲《我最亲爱的人》，这是送给自己姥姥和姥爷的一首作品。在发布会的现场，叶培也自己演唱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本。 你一去不回，没留下踪影，匆忙离去，荒草风雪呼啸。 现场叶培的好朋友朴树和郑钧也专程赶来助阵。 小朴这些年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你的创作，他刚刚讲到有一点，他说创作是一个特别难的，要撕开自己去面对自己的一个过程。我相信你对这个话应该会特别有感触，心有戚戚焉啊。 好像人到了一个岁数吧，就是如果你还想要那个快感的话，可能不能浮在表面。 很多年前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就是个小孩。就是懵懵懂懂的，而且特别单纯，那种有稍微有点就是心智没有打开的感觉。但是现在他再接触，就后来就觉得他好像一下子那个智慧打开了的感觉。包括刚才他唱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确实知道他会唱，他就是发自内心在唱歌。以前可能就是他就是一个歌手唱歌，但是今天我刚觉得他是一个创作者在唱歌。 小柯老师当年第一次见到小叶的情景还记得吗？ 就是，但是他一直在我那儿唱小燕儿。 暌违9年推出这张专辑啊，但是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叶培这两年还是有一些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其中有一首跟杨宗纬的合唱，词曲是小柯老师的创作。所以单纯的从一个歌手的角度，你怎么评价叶培？ 叶培其实一直是一个好歌手，我觉得那会儿就算了，就在那个90年代的时候就非常好，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依然非常好。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是一个夏天盛开的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 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我在窗棂下，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 很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都会问，比如说包括像流浪啊，包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因为像你这张专辑的包括主打歌曲，而且定义的也是流浪，你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 实际上我觉得人生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流浪，就没有什么可偷懒的部分。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更安全的一种场景下工作的话，那么对于自己内心体验来讲肯定是相对平衡和保守的。那对于创作者来讲，他是需要阶段性的发力去总结自己阶段性的一个思想认识吧。对，尤其是在音乐的创作部分是需要去被自己个人价值观去美化的，就是他需要是音符去执行你的美感的，应该这样讲。所以创作这部分其实它不是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感觉，它是实际上是比较虚幻的，我觉着。所以更需要的是去平常对生活的一种捕捉。 据上一张专辑九年的时间哈，其实方也有提问过说，九年的时间除了生活，您都做了哪些事情？是确实毫无计划的在生活吗？还是说也自己有一些阶段性的小计划，目标完成的怎么样？ 每年都会有一点计划，对，还是在自己的一个有节制的一个管理中去生活的，不是完全的自由散漫，但是在节制当中是相对自由的。 九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提到叶培，大家可能还会提到的说是民谣女神，或者是校园民谣黄金时代的唯一女生这样的定义。那过了九年的时间，您现在如何定义现在的自己呢？ 现在的自己就是我觉得更自在吧，因为自己的声音自己知道，完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之前还会有一段的状态是不太需要去思考，只需要跟着走就可以了。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幸运的时候，但是同时也是会觉得会有点盲目的阶段吧。 这张专辑的主题曲哈，流浪途中爱上你，在这个歌曲的解释当中有一句话特别的吸引我，叫想和生命庄严的谈场恋爱，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对我来讲，我是有觉知的过，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每天的日子是认真的，对，所以在这里面我是说跟生命要庄严的谈场恋爱。 今天有这么多的哥哥们来给你助阵，那这一首歌曲《流浪途中爱上你》，因为是首现在有很多人听过，而且网上评价还都很好，为什么选择许巍呢？ 没有选择，就是直觉，直觉就是他， 就觉得他非常的适合诠释这首歌。 其实我做很多事情我不太去评估什么东西合适，只是直觉。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哈，刚刚有提到过说自己很喜欢的叫《一起变老》，然后在诠释的过程当中也有说这是自己的一段感情的经历，那通过这一段感情有什么比较大的收获，或者说有一个重新的对于感情或者对于生命的定义和思考吗？ 实际上我觉得在生命的这个体验中最终是回归孤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一段关系中还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社会的存在感中，都是虚幻的。那最终归根结底到最后其实是需要自己内心和自己内心的一个呼应，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做一个永远不放弃自己的人。 因为在最后写了两句话说你好再见，但是题目又是一起变老，这好像就有一点拧巴的感觉在里边，是有一个美好的期待，但是我又接受现实的这样一种理解吗？ 对，接纳自己。 刚刚有问到说哈，因为最近很多的朋友也有在参加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比如说老王在歌手的节目当中也翻唱了你的作品，那假如说像歌手这样的节目来邀约，你会拒绝吗？ 没想过，暂时还想说，对对对，的也不做任何设定。 叶培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依然非常享受现在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会继续自己对于音乐的追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为您送上叶培和许巍合唱的这首《流浪途中爱上你》。同样，今天的特别创意要和您说再见了。采访编辑主持静瑜，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夜间到早晨东部南部地区霾较重，能见度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白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进一步回升，但是早晚依然体感寒冷，防寒保暖不可忽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特别创意，我是香露。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人民音乐家马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南泥湾》在中国曾经家喻户晓，不过您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谁吗？一时想不起来没关系，咱们再听一首歌。 这首歌大家肯定也非常熟悉，这是歌剧《白毛女》中著名的独唱歌曲《北风那个吹》，很多人都能哼唱这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名曲。但是它的曲作者又是谁呢？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可能很多人知道潘长江拍过一个同名的电视剧，但是这首歌的诞生比电视剧要早得多，它是歌剧《小黑结婚》中的一支独唱歌曲。那么它的曲作者又是谁呢？好，下面我们来揭晓答案。 为世界留下如此美妙音乐的是著名作曲家马可，其中的《白毛女》是与他人合作的作品。与他留下的音乐的知名度相比，马可这个名字可以算不为人所知。马可是谁？马可生于1918年1976年去世，他是江苏徐州人，1935年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学习，同年参加129运动，1937年开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抵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工作和学习，先后得到冼星海、吕季等人的指导。在延安期间，他记录整理过大量民族音乐资料，后来在东北解放区从事音乐活动，解放后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他一生写了200多首音乐作品，其中以歌曲《南泥湾》《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秧歌剧夫妻识字》《歌剧周子山》《白猫女》《小儿黑结婚》《管弦乐》《陕北组曲》等流传最为广泛。时代的风云、人民的疾苦、丰富多彩的生活都在他的笔下化作动听的音符。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杜小石先生在评价马可的音乐历程时谈到，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时代的关切造就了马可。 马可先生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的学习音乐的出身的这样一个音乐家，但是他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热爱，一个呢就是他在当时当地的那种革命的那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啊，在这个抗日战争爆发的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他决定用他的笔，用他的音乐来反映这个人民的心声。另一方面，我觉得还体现在马可先生他对真正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上。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这种对音乐的热爱，才成就了马可先生。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乔建中也认为，反映时代精神是马可创作的灵魂，而将时代精神与民族音乐完美结合，则是他的音乐不朽。 马可的音乐创作，就其总体来看，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马可的音乐作品是自觉的，因时代的需要而创作的，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反映时代脉络的题材，用音乐形式表现出来。咱们工人有力量，创作于东北解放区，使马可深入工厂生活产生的实际感悟与升华的结果。他以领和的号子性质，铿锵有力的音调，简洁明了的语言，唱出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自豪感，表现了他们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坚定决心和宽广的胸怀。这首歌写作完成以后，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并成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典范意义的工人歌曲。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在城阳道路当上休息两天，每况开走的时间变样了变了样， 开动了机器 轰隆一响， 举起了铁锤 响叮当， 造出了犁锄 好生产， 造出了枪炮 送前方， 哎哎哎 哎呀，咱们的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求解放， 为什么 为求解放， 哎 哎 哎 哎哎呀，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咱们工人有 好生态。 马可的作品能够广泛流传，传唱至今，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努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 马可的音乐作品，尤其是声乐作品，数量甚丰，形式多样，小至短小精干的群众歌曲，大到大型歌剧，几乎囊括了各种声乐形式。马可的音乐创作追求完美的音乐艺术形式，特别是重视曲调的新颖动听和结构形式的完整。其作品的旋律音调与我国北方的民歌、戏曲和说唱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深入农村生活，采集学习了许多民间音乐，而在创作时却更多的是用新颖的音调，依据音乐表现的需求，在原有的音乐风格和基础上重新创作，这种既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又能够体现出作者鲜明个性的创作方法，只有真正把握民间音乐的真谛，并能够融会贯通、驾驭自如的作曲家才能做到。马可正是这样的作曲家。 马可是徐州人，在大学期间学的又是化学专业，既非音乐科班出身，又不是北方人，那么他是怎么使得自己的作品既体现民族音乐的真谛，又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呢？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经卫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 从1938年到1947年，以鲁艺音乐系师生为骨干，在陕甘宁境地区掀起一场持续很久的民间乐采集活动。1947年至1950年，这一采集活动又因为鲁艺生生的转移而延展到东三省地区。两次采集的成果多数刊载于陕甘宁老歌剧的民歌选1953年出版，收集民歌572首，和东北民歌选1955年收入民歌319首。通过这一长时段的民间乐的采集记录实践，培养出一批热爱民间音乐、了解熟悉民间乐的专家，马可是其中重要的成员。十几年间，他和安波、刘志、张鲁、关河童、李焕之等在陕北、东北各地记下了大量的民歌、歌舞、说唱音乐，同时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办刊物，留下了自己最初的研究文字。这是马可从事中国民间研究的第一阶段，通过民歌等题材的采集记录，为他日后从事歌剧、歌曲创作以及民间音乐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创作歌剧《白毛女小二会结婚》、歌曲《南泥湾》等，他撰写的民间音乐讲话都与早期的收集记录活动直接相关。 马可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在风里雨里、泥里土里学习最地道、最生动、最有生命力的民间音乐。他打心眼里热爱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曲调，热爱那些伴随着这些曲调生活的人们，所以人民的呐喊与欢呼在他的心中化成深沉动人的旋律，他的每一个音符都唱到了人民的心窝里。对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视贯穿了他的一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他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明确提出要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在马可的歌剧《小二黑结婚》首演中扮演女主角小琴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乔佩娟回忆说， 所有的创作人员，你作家也好，你导演也好，你演员也好，都要熟悉和学习中国戏曲民间音乐，所以我们当时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就有这些课程内容。学习中国民间民族戏曲，请了韩世昌、白云生来做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昆曲断桥，请河北梆子的演员李桂云教我们河北梆子唱段孔雀东南飞，请了评剧院评剧的表演艺术家小白玉桑来教我们评剧王少安赶船，这个不仅是学唱还学表演片段。山西民歌就请我们郭兰英老师给我们教山西民歌，歌剧系的学院全部要进入这个学习，就是这个民族民间音乐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马可同志非常鲜明， 所以在毕业的时候就决定排演歌剧《小二黑》结婚。主创人员是在马可同志亲自的领导下面组成的，然后他带着这批创作员，带着这批学员，导演也好，作者也好，一起到山西去体验生活，去采风，熟悉民间和戏曲音乐，同时到当时《小二黑》结婚，就是赵树理同志当年搞这个民族改革的时候那个老根据地那个地方去体验生活。经过这一段努力以后，创作出来歌剧《小二黑结婚》。所以歌剧《小二黑结婚》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剧目，而它是在马可同志的领导下面，创作思想非常明确，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掘，就是要继承传播中国的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民族戏曲。所以是在这几年的学习中做了一大套的准备，不是一天的准备，不是一个时期的准备，是几年的准备，最后毕业演出了《小二黑结婚》。事实上历史检验了这个剧目，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还是经得住检验的，群众是喜欢的，民间是喜欢的，老百姓是喜欢的。 歌唱家郭兰英演唱过很多马可的重要作品，他认为马可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我只能是什么呢，从心里头觉得马可同志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本人年年都在 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思想，他的灵魂创作都是从人民的生活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认为他是祖国中国的好儿子。 阿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40年了，然而花篮之中花香犹在，蓝天之下碧波荡漾，他的音乐带领我们走进硝烟弥漫的战场，走进劳苦大众的心间，在他的音乐中我们重温着那段不可忘却的民族记忆，那个烽火漫卷的峥嵘岁月，他的音乐永远与观众同在，永远与时代同在。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像一阵春风轻轻